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于10月1号开播国内第一个上星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 4K 超高清频道，届时北京、广东、上海等首批13个省区市有线电视网的用户可望一饱眼福。据介绍， 4K 电视的图像清晰度更加细腻，色彩亮度的表现更加丰富，达到电影的水平，声音效果也与影院相当，三维声的音效效果甚至可以超过影院。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这部动画电影由刘伟执导，刘伟、王长亮、王远超七格编剧，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水荒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静生活，阿凡提在百姓的嘱托下肩负起了寻回水源的重担的故事。影片将于10月1号在全国上映。继电影《羞羞的铁拳》之后，开心麻花团队再次于国庆档推出全新电影，明天由吴玉汉执导，黄才伦、艾伦、宋阳、卢靖山领衔主演，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话剧的全新力作《理查的姑妈》将在全国以 2D 及 IMAX 等版本上映。昨天 IMAX 在北京举办了影片观影会。由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昨天发布终极预告片，随预告片发布的人物海报当中，十大主角也一一亮相。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将于11月16号开始在全球公映。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大戏新国剧《霸王别姬》昨天举行探班及主创人员见面会。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12号开幕。根据传统同名京剧改编创作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将作为开幕大戏上演。昨晚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开幕式在昌平举行。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英国、法国、美国、阿根廷、西班牙、意大利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魔术师、评委、嘉宾和道具商出席，将为观众呈上为期3天的魔幻视觉盛宴。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昨晚在哈尔滨逝世，享年66岁。施圣杰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其艺术表现不仅继承了侯派相声的特点，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天津女相声名家张文霞昨天在天津去世，享年82岁。张文霞是相声名家田立和之妻，1952年在天津拜相声名家武魁海为师。张文霞代表作品很多，以贯口活见长。退休之后，张文霞协助爱人田立和先生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并且培养相声新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化工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吉祥寺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者呢是王希孟。他18岁为北宋画院学生，后来招入了晋中文书库，曾经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以后呢，即创作了千里江山图，只可惜是年寿不永，20多岁就去世了，是一位天才而又不幸早亡的优秀青年画家。2017年9月10月间啊，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盛况空前。但是就在这幅画展出结束之后，这张画是不是伪作的争论在画界是此起彼伏，至今仍然是连绵不休。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先通过于磊、吕逸涛主编的《国家宝藏》一书，跟大家说一说《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今生。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幅画。如果您想象不出来，可以上网搜一下《千里江山图》，您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幅画的样子。这《千里江山图》卷是北宋画家王希孟传世的唯一作品。纵长 51.5 厘米，横宽 1191.5 厘米，也就是将近12米长。画面上峰峦起伏绵延，江河烟波浩渺，是气象万千，壮丽恢宏。山间高崖飞瀑，曲径通幽，这房舍屋宇点缀其间，绿柳红花，长松修竹，景色秀丽。山水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茅屋草舍，水墨长桥，各依地势环境而设，与山川湖泊相辉映。这幅画卷呀，以概括精炼的手法，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表现出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观，一向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当中的巨制结构。千里江山图卷在设色和用笔上继承了传统的青绿法，即以石青、石绿等矿物质为主要颜料，被称为青绿山水。王希孟在继承前法的基础之上呢，表现出了更趋细腻的画风，体现了北宋院画工整严谨的时代风格。人物虽细小如豆，却动态鲜明，微波水纹均一笔画出。渔舟游船是荡曳其间，使画面啊平添动感。用色上呢，画家于单调的蓝绿色当中求得变化，虽然以青绿为主色调，但是在施色时注重手法的变化，色彩或浑厚或轻盈，兼以赭色为皴，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如宝石，光彩夺月。元代著名书法家普光对此卷呀是推崇备至，在卷后题跋当中曾经赞道：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意思就是说，这幅画卷在1000年间独领风骚，就好像众星捧月一样。没错，这是一段传奇。 他在最美的年华绘出了最美的图卷。用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先生的话说，他绘就绝世之画作是天才之少年啊，拥有传奇之人生。那么说到王希孟呢，就得说到北宋徽宗年间。这宋徽宗啊，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当时啊，他在画院几百名画工当中挑选了一位18岁的少年王希孟，亲自教授他绘画技艺，并且命令他在半年内画出大宋的锦绣山河。然而王希孟呢，不但懒散以对，还接连提出了各种无理的要求。奇怪的是，这宋徽宗啊，无不纵容，引得权臣蔡京是极度不已。一个艺术全才王国君，一个被世人唾骂的奸臣，一个神秘的天才少年，这三个人之间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千里江山图卷》的前世传奇。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有这么一天啊，这蔡京来到皇宫，见到宋徽宗，他说：“参见陛下，臣昨夜突发灵感，做了篇字帖献与陛下。”宋徽宗看着这个蔡京进献的字帖，就说：“太师才学当世少有，连米芾都说这太师书法乃大宋之第一人呐。”蔡京诚惶诚恐地说：“奉承之言，奉承之言，陛下自创瘦金体才是绝冠古今。”听闻此言，宋徽宗假装发怒：“太师此番也是奉承之言吗？啊，臣乃肺腑之言。”这宋徽宗啊，很清楚这蔡太师的为人，他也惜才，就说了：“说收起你的肺腑之言，朕有一题考考太师。”蔡京说：“陛下，您请出题吧。前日朕踏春归来，百花香气久久不散，若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如何作画啊？”蔡京踌躇了半天，这花儿归来马蹄嘛，这都好表现，可是这香无形啊。陛下此题高明，臣一时之间，哈哈哈哈！哎呀，太师你要输给一个少年了。蔡京一愣，这宋徽宗说：“昨日朕就拿此题考验画工们，结果他们都被这香味给难住了，要么骑马人捧着花，要么马蹄真花瓣，唯有这希孟一人奇思妙想，哈哈，他在这奔跑的马蹄旁边画了几只飞舞的蝴蝶呀。”蔡京吃了一惊，的确天才少年，不过天才与庸才只有一字之差，哈哈，臣刚见那少年在花园嬉闹，自古玩物丧志，不如交由臣去调教啊。宋徽宗这脸立刻耷了下来了，哎，让他好好感受下自然山水才好下笔，再说朕决定要亲自调教，怎么太师要跟朕抢学生吗？臣不敢，臣不及陛下万分之一。好了好了好了，太师你且退下。说完了这句话，宋徽宗起身离去。这蔡京起身拿起桌子上没打开的字帖，有些郁闷，说道：“雕虫小技。”拂袖而去。几个月后，一个小太监往王希孟那里搬珍贵颜料时，不小心撞上了蔡京。蔡京一见是勃然大怒：“站住，这是什么？” 太监放下了颜料，躬身施礼回丞相。那王希孟要以青绿作画向陛下讨要珍贵颜料，这来来回回浪费了不少啊。青绿做山水，哼。蔡京转身离去。到第二天，蔡京觐见宋徽宗，说：陛下呀，臣最近得了一副佳作，献与陛下。宋徽宗两眼放光，拿来待朕瞧瞧。蔡京一边拿出画卷一边说：陛下，臣听说王希孟要以青绿做江山画。哈哈，太师有何高见呢？臣粗鄙之见，这青绿多见于服饰，以凸显明艳奢华之姿，用于山峦江河是否过于媚俗呢？这也是自古少有青绿山水佳作的原因呐。徽宗摆了摆手，说：朕倒觉得艺术不必自困。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人物众多，笔法细腻，他也是史无前例呀。蔡京连忙点头，但嘴上却说：可王希孟他经验不足啊。嗨，这经验不足无妨，朕看重的是他的干劲儿。可臣觉得他玩心他大过了干劲儿啊。这时候宋徽宗可有点不高兴了。太师觉得朕的眼光有问题吗？不敢不敢，微臣不敢呐。就在这时候，太监报奏：启禀陛下，王希孟画作完成了。宋徽宗刚要说话，被蔡京抢了先：快宣快宣呐。宋徽宗笑了：哈哈，怎么太师比朕还急呀？就这样，蔡京把手里的画作放到了一边，命太监将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在二人面前是徐徐的展开。这时候蔡京的眼睛里头竟然露出了惊异的光芒。这青绿，还没等蔡京说完话呢，宋徽宗点了点头：墨色勾山石，青绿是重彩，太师以为如何呢？蔡京着实吃了一惊：这其实，哎呀，这真乃当世之杰作呀。宋徽宗也是非常的惊叹：哎呀，大几岁心力不足，小几岁经验未丰，18岁呀。蔡京连忙附和：陛下果然英明，此画咫尺有千里，细看有生趣，每一个逗点都暗藏着玄机。这船上渔夫虽面目不清，但撒网行姿却如此的细腻，臣钦佩不已。宋徽宗见蔡京如此喜爱，把手一挥：那此画就赐予太师吧。蔡京连忙谢恩：谢万岁，谢陛下。随后这宋徽宗说：正好你来为此画提拔，这大宋第一书法配大宋第一江山图传出去，定然也是佳话呀。于是蔡京领命挥笔提拔。看到蔡京题字，宋徽宗颇为感叹：这是大宋的千里江山，更是朕梦寐以求的千里江山。蔡京提完了拔，躬身奉上：我大宋自会像这千里江山图所描绘的一样绵延不绝，万世流传。然而13年之后，靖康之乱，宋徽宗被囚，蔡京被贬流放，饿死在了潭州崇教寺。王希孟献画之后销声匿迹，至今仍是个谜呀。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先通过于磊、吕逸涛主编的《国家宝藏》一书，跟大家说一说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今生。作为皇帝啊，这宋徽宗不一定合格，但是作为一名文艺青年，他可是当时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自己的作品大都洋溢着古典美，这种美出自对传统的继承，对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富有诗意的文学素养，将诗书画融为一体也是他最先倡导的。他十分关注画作当中的诗意，在考察画院画师之时，就常常以诗歌为题命画师作画。这正是王希孟写唐人诗意的一个背景，他要进入翰林图画院必须过考试这关。宋徽宗爱出隐逸之句考学生的画意，要求学生们趋尽其意，遐想无限。王希孟艺术天分极高，模仿能力也极强，品行呢孤傲不羁。千里江山图卷的野心远远超过了隋唐的展子虔和李思训。王希孟沿袭的全景观是五代北宋开拓的图式。王希孟能够创作出不平凡的作品，并非单纯因为他是天才。一方面，王希孟勤奋好学，皇家画院又有优良的学习条件，便于他观摩前代的优秀作品。这另一方面呢，宋徽宗作为帝王改变了宫廷画家的社会身份，他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统领者，对绘画有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引领了后代画家长久的艺术审美，让青绿山水这种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得以流传和创新。这无独有偶啊，王希孟在画院的同事有这么一位叫张择端，画出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世俗繁华的史诗，那《千里江山图卷》则是对锦绣山河的唱诵。今天《千里江山图》已经900多岁了，都说只寿千年卷800，可是画卷展开，青绿的颜色如宝石一样，依然明艳辉煌。这得益于北宋宫廷成熟的制色技术，色相纯度很高，夺人眼目。宋徽宗会遇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卷》，是为了提振青绿山水，尤其是要开创大青绿山水的绘画语言。王希孟除在化学受过基本训练，几乎就是白纸一张，极易领会并且实现宋徽宗的意图。当时的李唐、朱瑞等人手法已经定型，重塑的难度呢，当然也就比较大。 王希望敢于使用大量时青时绿，这在以往是极为少见，相信这是他的官山所得。苍翠葱郁之山，近则成绿，远则成青，原因是空气的厚度改变了远处川林的本色，画家继承前人用色之法，概括提炼出青绿二色。画者内在的灵秀是一种时刻洞悉生活之美的姿态，画中的每一处细节都精致时尚，比例精妙，高低合体，笔墨简约灵动。虽然这画卷是很长啊，但画中的细节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千里江山图卷公开展出过5次，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是在80年代，进入21世纪，千里江山图卷分别在2009年和2013年展出，最近的一次展出是在2017年的9月为全卷展出。画家陈丹青看了2013年的展出，他说，我就去看，脑袋就抵在展柜的玻璃上看，看得像个傻子似的，实在是太辉煌。陈丹青说呀，通常成年老成的这个大师啊，喜欢做减法，也就是所谓的取舍和概括，可18岁的王希孟呢，连忙在做加法。人在18岁的年纪才会有这股的雄心和细心。千里江山图卷一点不乱，不繁杂，通篇贵气，清秀逼人。我们想象当中的中国古典画家总是白胡子老人，在这里我分明看见了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18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都不会有千里江山图卷。然而千里江山图卷是这位少年唯一的传世之作，清代建古家宋慕仲在论画绝句当中惋惜不已，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经，尽得意图身便死，空教断肠太师经，并注云，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卷禁欲，未及死年20余。这就是说呀，王希孟献给宋徽宗的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没几年，20多岁他就去世了。但是我们不妨相信，王希孟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是为了留下这幅画卷。18岁时，世间的浑浊和苦难还不曾在他的眼睛里留下痕迹，单凭着独属于翩然少年的灵气，就可以成就这纤尘不染的千里江山。即便历经千年，我们依然被那青绿山水的勃勃生机狠狠地击中心灵。千里江山图卷在2017年9月展出时，观众云集排队参观。这次展出之后啊，我们恐怕有很长时间又看不到千里江山图卷真容了，因为千里江山图卷使用了很多的矿物质颜料，颜色很厚，开卷可能既有轻微的损伤，所以对于千里江山图卷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故宫的重要书画作品每次展出都不能超过2个月，展出之后还得回去睡觉，且不得短于3年。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先通过于磊、吕逸涛主编的《国家宝藏》一书，跟大家说一说《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今生。1113年，王希孟将《千里江山图》卷呈给了宋徽宗，此图被赐予蔡京。1126年，蔡京啊被宋钦宗废黜，财产被查抄。金军攻破汴梁时，这幅画卷在汴京散落丢失，直到南宋理宗时再次入宫，有吉西殿宝为证。到了元朝， 这幅画卷为元代高僧普光所藏，并有阶题。这个所谓的阶题是装裱的一种术语，是指啊，他在这幅画卷上揭出来一块，写上了题跋。后人从中得知，他曾经赏阅近百次。这幅画卷自普光后易主，不知何人，一直地藏到了明末清初梁清标处。他的藏品当中的多数流入了清宫，也包括这一幅画卷。1922年，《千里江山图》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给盗走了。从此，这幅画就随着溥仪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东北，成为了伪满皇宫里的收藏。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覆灭，这批书画被溥仪的侍从偷出来卖往天津，当时被称为东北货，后被古董商人靳伯生所获，移交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1953年拨交进入了故宫博物院。自唐朝起啊，大青绿金碧山水，华丽工整，偏好厚重的石绿和石青，山石轮廓勾金，笔触明确，画面明亮，凸显金碧辉煌，具有中国富贵与豪华气派，更能衬托唐朝国势的强盛威远。中唐以后，国势减弱，淡雅水墨风起云涌，青绿之姿逐渐被边缘化。宋代画院兴起，以千里江山图卷为首，借鉴唐风的雄浑，稳健辉煌的笔墨语言，画家们多注重写实景，追古意，出心境，艳丽富贵的中国色彩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到了中国近现代，青绿山水名家辈出，多表现现实主义题材，壮写讴歌祖国美丽河山，展示催人奋进的民族精神。青绿山水是大国本色，标志着中国重新回到了华夏文明进程当中。千里江山图卷离我们这个时代很遥远，但依旧传递到了我们的血液当中。回溯传统，展望未来，从古意生发心境，追溯曾经被我们遗忘的方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画卷环节，千里江山图卷也位列其中。画卷伴着水墨现代舞翩翩展开，仿佛为全世界徐徐道来中国的，我们的千里江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冯海涛先生自称好色之徒，哈，当然是带引号的，花费了4年反复试验，闭关2个月，复制了千里江山图卷局部，虽然只是一个局部，却寻得了这位18岁天才画家的创作秘密。在他看来啊，千里江山图卷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的蒙娜丽莎，是学画的人必须要了解和学习的。这幅手卷在青绿画科是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现实问题是它的技法已经失传了。在大学教学的时候，学生经常会问这幅画它是怎么画的，冯海涛跟其他老师只能做简单介绍，但是他觉得作为老师必须把它研究透，所以从2013年到2017年，他花了4年时间从原理和学理上来研究它，最终把这个遗失的技法找了回来，并教给了他的学生。经过4年的研究猜想试验，冯海涛发现复制这幅画用的颜色不是从商场里买的牙膏颜料，用的是宝石，是药材。这幅画使用的颜色和现代中国画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是粉末状的。这个颜色跟王希孟创作300年之后达芬奇绘制的蒙娜丽莎用的颜色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1000年之后看到的画上的光泽就是宝石。这幅画不仅有画师的心意，还有宝石的璀璨。这种青绿之色象征着天之色，江山永固，千年不能褪色。绘画上色的过程不是用水，而是用胶，胶是用来把颜色画在画布上，矾是为了把颜色给固定住。 但是这两者的比例是非常严格的，你胶多了化不动，矾多了容易脆，绢就无法保存。诗经里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通过自然景观诉说的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而画这幅画时，冯海涛也体会到做人要战战兢兢。绘画当中画家使用的明胶会用到牛皮、鹿皮，甚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阿胶。在当时，上等阿胶是画画用的，中等阿胶才用来当补品，古人更加崇尚艺术。可以说这幅画就是中国山水画的百科全书，技法大全，几乎所有的中国画技法上面全都有。但更难得的是，千里江山图卷不是一幅画，而至少是五幅画的叠加。第一层用水墨画山水来打底，这个底叫做粉本，这已经是一幅完整的宋代水墨文人山水画。很多人以为啊，中国山水画都是黑白的，但实际上在王希孟之前基本都是这种青绿画，极尽繁华，只是后来简约了。第二层添加了晶石，加了红色，更是为了衬托青绿，冷暖对比更加鲜亮。第三层啊，画绿，绿要画好多遍，这层用的呢是石绿，也就是用绿松石或者孔雀石来作画。第四层要照染漂白，什么是照染呢？其实就是在现有的颜色上调色，这种调色需要计算。达芬奇也用的呢是这么一种办法，这种画法调出的颜色呀千变万化。由此可见，中国人就是好色，当然这个色我们指的是颜色之色。第五层是上青，就是画中蓝色的效果，中国叫天之色，西方叫圣母蓝，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王希孟这幅作品实际上是通过五个层次关系画出了五遍约12米长的画卷。有人经常问，这画了这么多层，最开始的墨稿不是被掩盖了吗？为什么还要画墨稿呢？这看上去像是在做笨功夫，但是如果没有这层墨稿，出来的东西啊会很薄，没有层次，没有画稿就作画，往往是功败垂成。这幅画之所以流芳千古，就是因为画师愿意去下这种笨功夫。祖先将1000年前的这幅画带到了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事最朴实的道理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嬉嬉雪狼嚎，北风树笛，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应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